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祖孙三代合家欢，孩子淘气是一关，爸爸教育爷爷宠，妈妈护短儿说不完，溺爱孩子团团转，我罕见给您建一言，添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罕见。说到这个溺爱孩子呀，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会觉得这是一道难题。那么爱家小区老何他们家也这样啊，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甭管遇见什么事儿，这老何呀总是护着这个孙子欢欢。什么？为了让欢欢看个动画片，老何和这个欢欢的爸爸小何啊开始争电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爷爷爷爷，我要看动画片。 好好好，我孙子要看动画片了。 中国共 妈妈你回来就开门。 哎爸，他我这是看新闻呢，您怎么这说换就换呢？欢欢一边玩去，别捣乱了啊。 你回来了。 我国新闻出版业大改革大发展。 爷爷一会儿动画片就演完了。 先看动画片再看新闻。你说是他大呀还是你大呀？你当爸的就不能让着儿子？ 我让他，那您怎么不让我呀？ 陈大豪，欢欢，你要听爸爸的话，别和你爸爸抢电视，一会儿再和爷爷一块看电视。 那好吧。 你看我乖孙子多听话， 今儿是表现得不错，以后啊也得这么听话啊。 孩子都听话了你也听话，别看新闻了，我和我孙子一块儿看动画片。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是你的阿姨。 爸，您就宠着她吧，要什么呀给买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 真是， 您这是溺爱。您看看那严盛开、高亚麟和图画一起演的那个小品《糊涂的爱》，像里面那老爷子那样溺爱孩子，这对孩子可没好处啊。 我犯什么错误了啊？要对我这样啊？哎呦，养儿子。养儿子没意思，我跟你说，小时候啊，儿子见了爸爸，爸爸，爸爸在儿子的眼里面可是参天大树。好，儿子大了，也长高了，现在见了爸爸，爸爸，哎、爸爸在儿子眼里面成了枯萎的小草了。哎，小草就小草，就别让我受气啊，是不是？这回赶了上千里的路看看儿子看看孙子，让我受了一肚子的气。行，回老家去，以后不来了，谁娶我我也不来了。 爸，你这干嘛呢？ 干嘛呢？别叫我回老家去。 你怎么又跟小孩子似的？你慢点慢点。 我犯什么错误了要这么整我啊？ 你还没犯错呀。 我错。 爸，你看你才来了三天，那孩子都让你惯成什么样了？ 三天，到了第三天我带着孙子上街逛了一逛，我犯什么错误了啊？ 你上街逛过没错，可你都带他干嘛去了？ 干嘛？那孩子聪明啊，一上街说爷爷大热天应该干什么。我干什么？他吃冰棍儿。你看这孩子多聪明啊，给他买了个冰棍儿，我有啥错了？ 吃完冰棍儿呢？ 吃完冰棍儿他说爷爷冰棍儿没有冰激凌好吃。 所以你就又给他买了一个冰激凌。 买仨。吃完冰仨冰激凌，意思说爷爷冷，我就赶紧让他喝了热茶。喝热茶他说爷爷烧心，我就给他吃了冰镇可乐。哎，吃冰镇可乐，爷爷咱们出来净喝水了，别人喝不喝，我就想净喝稀的也不行啊，给他吃羊肉串。 所以您就特高兴的给他买了两串羊肉串。 五串。 午饭 还吃了五串羊肉串。 午饭一吃了以后，爷爷纳兴啊，纳兴可了不得，赶紧让他吃冰红茶。 然后呢？ 然后就不是就回家了。 什么也没吃了？ 没事，回家路上一半，他说爷爷，我请你吃麦当劳。 不，他请你吃麦当劳，他没吃。 他吃了，我没吃。 为什么呀？ 我那会儿给他吃了。 你，爸，你怎么能让他吃这么多呢？ 还有个麻辣烫呢。 爸，你这是在喂骆驼呢。 哎呀，就算是我让他多吃点，犯了点小错误，你也没必要整我，把孙子从我身边拉走，是什么意思啊你？ 不拉走不行啊。 怎么了？你 去医院了。 干嘛了？ 急性肠炎。 是，是。 喂，哎呦，哎，儿子，来来来， 宝贝儿， 宝贝儿，哎呦， 怎么了？哪儿难受啊？ 哪儿都难受。 哪儿都难受，可难受了。老天爷，可别让我孙子难受，让我难受啊！ 啊，爷爷，我逗你玩呢，我早就好了。 别提这个。 怎么跟爷爷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以后不许这么说啊！ 这小孩子，你才没大没小呢。这是幽默，幽默你懂吗？ 幽默，幽默你懂吗你？别好破坏。 你说什么？ 他爱憎分明嘛。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别好破坏。 还敢说？ 干嘛干嘛？ 我揍他。 来来来来，站那站。我在边上，你揍你揍。你揍一下我看看。 你敢？你敢？你敢？ 你敢不敢就好好。你敢。 哎哎呦，哎呦， 我敢不敢？ 你还真打呀？ 爸，你干嘛呀你？ 你还真打呀？ 哎呦， 你干嘛呀？ 我打儿子，你别管。 我打我儿子，你管什么？你管？ 爸，我这不是吓唬吓唬他吗？ 你有心有肺没有？孩子光从医院出来你就吓唬他。 爷爷，我都好了， 好了， 就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我没劲，没劲就歇着。 不，我要玩。 玩什么？爷爷陪你玩。 我想想，玩什么？ 别想了，费脑子的事咱不干。爷爷陪你一块看电视好吗？ 不，我想玩电视。 电视怎么玩啊？ 把电视给拆了。 对，你要拆电视。 干嘛？这干嘛？干嘛？拆个电视有啥了不起的？现在电视机大减价，拆个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瞒你说，昨天他照样把那电话机给拆了。 他把电话也拆了。 拆了，拆了，照样装上。 啊？ 嘿，了不起吧？哎，装上以后还多了两个零件下来，你看。 我说今天上午一个电话都没有呢。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再敢乱拆东西，看我不揍 你。我跟你说啊，你揍的不是一般的小孩，这可是科学家的苗子啊！那么小的时候就想到拆电视机啊，科学家研究了多少年才发明了电话机，你看现在他一会儿功夫就把它拆了。你 爸，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他想干嘛就让他干嘛。 哎呦，你小时候不一样，你想干什么我也让你干什么嘛。 我小时候没拆电话机。 哎呀，那时候咱家没有电话机。哎呦，哎。就是有电话机，你傻子也想不到拆电话机。我跟你说，哎，你就是拆了，我看着你也装不上。哎，你就是装上了，你也多不出两个零件出来。你说，当时啊，你就会摔泥娃娃。哎，你摔个，我捏个，捏个，这摔个，不叫你让你摔了吗？啊，你要骑大马，我也爬进来，你骑了吗？ 骑大马， 哎， 我也要骑大马，驾驾。 多大了还骑大马？ 你多大了？你还骑我爷爷呢？哎，我是要骑。 没事，孩子，爷爷让你骑。 好， 爸爸，不能让他骑， 你不 能 让他骑。 小孩嘛， 不许骑。 小孩让他高兴高兴，让骑。 哎呀，爸，你不能这么惯着他呀！不许骑， 我就要骑。 不许骑， 骑，没事。 你要敢骑， 这咋？ 骑我吧。 哎，骑我， 骑我吧， 骑我， 我年轻， 哎，我年老，我有经验，三十多年前就让人家骑了，再来。 哎，我有个主意， 哎， 我还是骑爸爸吧，我骑着爸爸，爸爸再骑爷爷。 哎呦， 我 的， 你看你把爷爷给吓了。爸， 别动，哎，腰又闪了。 我这老腰经常闪。 哎，你慢点吧， 赶紧上医院让大夫给我捏一下。 哎，好了，你慢点。 我这腰 来，哎，您站这儿，我背您上医院。 赶紧赶紧，哎呦，可 哎呦，哎呦，我肚子又疼了。 别再装了， 哎，这回是真的。哎呦， 你赶快先送他医院， 我去看看。 哎呦，先送爷爷吧。 先送爷爷， 先送爷爷吧。 哎呀，先送你。 哎，先送爷爷。 咱哥俩客气什么呀？ 不用争了，我送你们俩一块儿去医院。 那怎么送啊？ 我背着您抱着他。 扛得动吗？ 扛不动我也得扛，谁让我有俩爹呢？ 你怎么有俩爹啊？ 你们这不都哥俩了吗？ 还行，那咱们哥仨一起走吧。哎呦， 行，咱哥仨一块儿走。 哎呦。 您刚刚听到的是严顺开、高亚麟图画表演的小品《糊涂的爱》。小何给老何讲了半天大道理啊，没管用，这电视啊还是给让出来了。看完动画片开始做作业的欢欢呀，遇上了难题，跑出来想请教小何。咱们再来听听这对父子又要爆出什么经典语录了。 爸爸，岳母是什么人呀？ 岳母就是丈母娘呗。 丈母娘是谁呀？ 来，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这我的岳母呢就是你妈妈的妈妈，你的姥姥，也就是我的丈母娘。 哦，岳母就是姥姥啊。 没错，你这么理解啊非常正确。 爸爸，那刺字是什么东西？ 刺字，哎，刺字就是纹身呀。现在的纹身可不止在身上写字了，还有画图案的呢。 哦，那岳母刺字就是有纹身的姥姥，岳飞的丈母娘还真时尚。 哎，你们这说什么呢？又是姥姥又是丈母娘的，聊得还挺热闹。 你说说这孩子怎么教育啊？这岳母刺字啊他不会一块儿说，好好问我呀，哎，结果他拆开来问，弄了个丈母娘和纹身再自己给组合上。 哎，我们欢欢这是不懂才问你的，他又不知道不能拆开来理解，你应该问清楚了再给他解释啊。 哎，这倒成了我的不是了。你和爸都一样，爱孩子爱的没样，这我教育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要都像牛群冯巩说的相声为了孩子那样，表面上教育孩子，这实际上是溺爱，这孩子还不定成什么样呢。 哎，冯巩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的孩子早日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还真是得留心情。 特别希望。 特别希望。 真的假的？ 真的。 岳母的列宁说的。 哦，列宁说什么？ 世界上哪怕最愚蠢的女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合着我是那个愚蠢的？ 不是不是，这就打个比方，问，你看您这话，我怎么能拿您比喻成愚蠢的女人呢？ 我说呢， 这是愚蠢的男人。就是说呀，爱孩子是人类共有的天性。 哎，这倒是。 谁的孩子谁不爱？ 那当然。 就拿您来说，您的孩子您爱不爱？ 我能不爱吗？ 真爱假爱？ 真爱。 特别爱？ 特别爱。 怨不得高尔基说的。 高尔基又说什么呀？ 爱孩子，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的，这高尔基说的。 高尔基说的？高尔基在哪本书里说我是母鸡了？ 他没直接点您名，他这就比喻，不是说真的。怎么您怎么是母鸡呢？ 对，我是公鸡。 说气话了，气话！你公鸡，公鸡你会打鸣吗？ 我会下蛋。 哦，这还是母鸡。这就是说呀，高尔基的本意，爱孩子谁都会，关键是怎么爱， 疼爱而不能溺爱。 太对了，你看我就从来不溺爱孩子。 怎么呢？ 我是军人。 是啊， 祖国的保卫者，我保卫孩子的，我能溺爱孩子？ 那也不见得。 我基础好啊。 什么基础？ 你看早在谈恋爱的时候， 嗯， 我跟女方跟姑娘见第一面说的第一句话， 你说的什么呀？ 以后， 嗯， 你可不准溺爱咱孩子。 你说这话可早点、啊、 哎，但是姑娘理解我的心。 姑娘说的什么呀？ 我可不一定会生孩子。 哎呀，还真有共同语言、啊、 还就凭这句话我们俩结婚了，我们儿子今年五岁了。 那甭问，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啊，孩子肯定错不了。 别提了，今年春节我回去休假，刚要进门，噌，从里头窜出一个东西来。 什么呀？ 冲我 不，怎么你们家还养狗啊？ 哪儿啊？我这么一看呢，我儿子。 你儿子？ 哎呀，这是我爱人出来了。哟，你回来了？ 不是，再等会儿啊。这孩子这怎么回事呢？ 嗨，这不是在电视里看警犬卡尔看的吗？ 哦， 他说他就是卡尔，整天蹲在门口，非要给我看门。 好，你们家倒丢不了东西了啊！ 别叫了，这不是你爸爸回来了吗？还叫爸爸？ 叫爸爸吗？ 要说儿子还真是听他妈的。 那 哎呀，我爱人这么一说，我儿子老老实实站起来，规规矩矩走到我跟前，小嘴嘎嘎一叫，哎呦，我差点没晕过去。 他怎么叫的？ 给我气的！ 你呀、啊，不，你还千万别生气，孩子这就等于是管你叫爸爸呢。 啊， 你想，他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是吧？孩子这么一叫，翻译过来就是爸爸，你回来了。 有这么翻译的吗？进屋我这别扭，我冲我爱人，过来过来过来，我怎么嘱咐你的？我在心里千叮咛万嘱咐，我说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何等重要。我在电视里一看那孩子就参加智力竞赛，我坐不住。现在这孩子智商就了不得，有那11岁进了大学少年班，9岁参加世界美展，7岁开始搞小发明，这不前几天少儿赛事会最小的诗人才5岁，5岁啊，跟咱儿子同岁，人家5岁会作诗了，咱儿子也5岁， 怎么着 啊？倒是也会作诗， 那也不错呀， 坐哪哪诗。猪打个盹还尿炕呢， 那晚上睡觉就得防汛了，是吧？ 我也看明白了，指你是不行了。我这不回来一个月吗？你孩子交给我，你看我怎么教育。 还得说是爸爸的。 我制定了一个教学大纲。 什么大纲？ 我这大纲， 嗯， 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幼儿智商标准为尺度，以英国皇家幼师教材为蓝本。 哇， 哦，以日本北海道学龄前儿童智力开发为经验。 嘿， 以柬埔寨难民营早期智力开发。 行。你就简单的说吧， 具体的说吧。 教学大纲， 我要教儿子认一个字儿， 认一个字儿， 一天认一个字儿。 哦，那还可以 啊。我每天，对了，我得让他背一首唐诗。 好， 我每天让他唱一首歌。 哎， 每天让他画一幅画， 全面发展。 我得教他时间谱， 没错。 弹吉他， 哎， 下围棋，打桥牌，特别让他多猜谜语，多进行智力测验，多看电影，多看电视。另外，我带着他多去动物园、游乐场、天文馆、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博物馆，就连婚姻介绍所，我要每天带他去两趟。 你带他到那干嘛去？ 让他从小树立晚婚晚恋的坚定信念。 那坚定得了吗？ 儿子，爸爸回来3天了，你叫爸爸了吧？ 叫了吧。 我才不叫呢。 怎么呢？ 这人长得一点都不随我。 哎呦， 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叫我不随你？ 就是 我不随你，谁随你 啊？ 你是不知道，其实你爸爸小时候长得特随你，后来不知道怎么长着长着的，这不随了。 那就是长走去了。 快叫爸爸。 叫了吗？ 叫爸爸也行。 嗯， 你得先学狗叫。 什么条件的人？ 放肆！跟你的父亲怎么能这样讲话？你恐怕还不太了解你的父亲。 嗯， 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校团部。你的爸爸要生起气了，那可是。啊， 要发脾气的。 对，你爸爸要发起脾气来，爸爸就会啊 打屁屁。 对，你要叫了爸爸，爸爸就会啊 给你买变形金刚。 对，你要不叫爸爸，爸爸就会啊 管你叫爸爸。 对，快叫爸爸。叫爸爸。小爸爸。 这把孩子在吓着啊。 嘿，我这么一吓还真管用，儿子还真叫了。 他怎么叫的？ 你个老棒子。这时候我爱人啪给我儿子就是一巴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我当时就急了，你打儿子干嘛？ 他管你叫老帮子。 老帮子怎么了？老帮子怎么？老帮子这对我的爱称。对，老帮子，老帮子，说明我老帮助儿子。 没怎么解释， 对不对？就再说你打孩子多伤感情啊！你比如咱俩，对不对？我错了，你与其打我，你就不如啊 以理服人。 哎，你与其以理服人，你就不如啊 恩恩爱爱。 哎，你与其恩恩爱爱，就不如啊 白头到老。 哎，你与其白头到老，就不如啊 马上离婚呢。 哎，你非把我们俩折腾开了不行？ 你这要说什么呢？这是 不是你？哎呀，儿子，你别哭了。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你当爸爸不会学狗叫？ 不能学啊！ 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爸爸要学起狗叫来最像了。哎呀，爸爸要一叫，周围的狗啊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哎，爸爸叫了啊！我这么一叫，儿子乐翻了。妈妈，你也学狗叫，你们来咬。 这叫什么条件呢？这个。 哎呀，亲爱的，你就叫吧。 不能叫。 你听耳朵吧，咱不就为了和孩子疏通感情，为了到时联络感情，你好教孩子开发智力。要不然我这回来一个月，他连爸爸都不叫，你说我这心里都感情天天叫你妈妈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阿姨？我这么一说，我爱人是真叫了，咔一声，我一声，你来我往，叫了个天翻地覆。这一叫还不能停了， 怎么呢？ 一听我儿子上来就咬啊！ 你这叫什么条件呢？ 正叫着，就听梆梆梆有人敲门。 谁呀？ 接到王奶奶。 干嘛呀？ 我说牛群呢、啊嗯？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 那可不。 咱们城市明文规定啊，住家不准养狗啊。你这狗这么一叫啊，闹得街坊四邻不安不说呀，回来传染个狂犬病啥的，你可就全了大德了。 王奶奶，你误不是养狗，那是哄孩子玩的。 我都听见了，这狗叫了一天了，还不是一条狗，起码是一个小狗吧，两个大狗。 王奶奶，你要不叫，那孩子就咬你啊！ 我都不信，他怎么不咬我呢？ 不信。 王奶奶话没说完，我儿子蹭就窜过去了，张着嘴就要咬。我说王奶奶快跑，他可真咬啊！ 妈妈 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愣没敢咬他。 奶奶说的什么？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接着收听，我是韩健。有一天上课呀，老师问欢欢说樱桃什么时候摘，这欢欢想了半天答不上来，旁边有一同学站起来说了，没人的时候摘。哎呀，这回答可不怎么样啊，但愿这主意不是家里大人给出的。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下边来欣赏一首范玮琪演唱的多么多么爱你，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让大伙办事更方便，生活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爱如果是一道彩虹，你把孩子放在上面，可以让他寻找梦想。爱如果是一盏明灯，你让孩子走在灯下，可以为他指引路程。爱如果是一个蜜罐，你要是把孩子放在里头，不是淹着就是齁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主持人韩健。最近呢，老何对他这孙子那是溺爱的不得了，这欢欢呢也开始仗着爷爷这宠爱开始啊不讲理了。 哟，欢欢，你怎么光吃饭也不吃菜呀？怎么了？没胃口还是哪儿不舒服啊？ 我不爱吃青椒，也不爱吃胡萝卜。 哎呦，好孩子，我告诉你啊，就是为你专门准备的这俩菜，你要是太挑食了，以后长大了就会越来越笨的。 您说蜡笔小新多聪明啊，他就不爱吃青椒。 那你就吃鱼，对大脑发育好。 可是吃鱼容易卡到鱼刺，对嗓子不好。 那你说说你想吃什么呀？ 我想吃汉堡。 好，晚饭啊爷就带你出去吃汉堡。 不行，汉堡热量那么高，没营养。 谁说没营养？面包是粮食，里面的炸鸡排是肉，还有生菜的叶子是蔬菜，还有一点最重要的，里面没有青椒和胡萝卜。 您听听，老何这爷爷要是再这么娇惯孙子，当爸的可就真不好管了。这溺爱和教育啊， 就是一个墨斗弹出两条线，怎么说呢？思路不对。不信咱们来听一段刘德印演唱的天津快板《浇灌成性》，您听听，这里头这孩子呀就被灌得任性的不得了。 说有这么小两口啊，男的姓梁，女的姓白，一个梁一个白，养了个胖小子，哎，起名叫梁白凯。就这个梁白凯呀、啊，是人见人爱，没的那小两口鼻子都快歪了。咱说句心里话，他们小两口对孩子太爱了，孩子说要月亮都不把星星摘，天长日久把习惯给养坏了，那孩子说骂就是骂，从来不更改。拿吃饭来说吧，他特别任性，光爱吃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呀、啊，不爱吃蔬菜。你想孩子长身体营养要全面呢，挑食拣食是绝对的不应该，尤其是蔬菜，这营养含量高，哪能一口都不耐呢？为了让孩子能够吃蔬菜，呵，他们这小两口伤透了脑袋，结果还不错，他们想了个好办法，可这办法有点怪。您要问嘛办法呀、啊？您听完就明白了。哎，这天要吃饭了，他们炒了盘青菜，还没往桌上摆了，他爸爸先交代：哎，今儿个咱吃饭呐、啊，咱仨人来比赛，无论咱吃嘛东西，咱看谁吃得快，谁吃得快得冠军，咱给他挂金牌。这小宝贝儿一听，哎，直把巴掌拍，小脑袋一歪歪，说比赛就比赛，嗨，这招还真灵。你看他稀里糊涂吃了好多菜，可从打这儿以后又养成个坏毛病，无论吃嘛都得比赛，得陪他一块儿来。哎，如果没人陪着他，他就把筷子摔。这天小宝贝儿到外边去玩耍，叫凉风给拍了，一个劲儿的翻咳嗽，他咳得还挺厉害。这咳嗽得吃药啊，一吃药可坏了，他非得要求爸爸妈妈陪他一块儿来。这吃药也比赛，这妈妈直咧嘴，爸爸摇脑袋，可为了孩子快点好，吃刀也得来呀。比赛就比赛吧，反正这咳嗽药喝也喝不坏。嘿，说来也蠢劲儿，吃药不管事儿，还越来越厉害，不但咳嗽还发烧，小脸都变白了。不能瞎吃药了，得快的马的去医院，要耽误就坏了。他们来到医院里，那病看得挺快，就是小感冒，那大夫说打两针那烧就退下来了，可一说要打针，那孩子又耍赖了，小嘴一咧，他当时就哭开了。那打针的护士态度倍儿和蔼，说好孩子勇敢，好孩子真乖，打针不疼，打针好得快，来，快听阿姨话，解开裤腰带。他爸爸和妈妈也又哄又劝，宝贝儿快听话啊，快解开裤腰带，你打针一点也不疼，打针好得快。这小宝贝儿一听啊，把小脑袋一歪，哼，你们说不疼，那咱们就比赛，咱一块儿都解裤腰带，咱们看谁解得快。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接着收听。晚上小何拿着欢欢的数学小测验成绩啊，脸色特别难看。欢欢一看啊，知道他爸爸又生气了，于是赶紧过来安慰：爸爸爸爸，爷爷说了，数学不好的孩子都天真烂漫，不会用固有的格式去分析人分析事儿，而且数学不好的孩子都特别感性而且风趣，嘿嘿，就跟我一样。这教育孩子虽然不能溺爱，可是家长还是要分工合作的。不过这佳佳和小何啊配合的可不怎么样，您听听。 妈妈，你看我抓到一只毛毛虫。 哎呦，欢欢，快把毛毛虫拿到外边去，它找不到妈妈该伤心了。 哦，妈妈，您看我把毛毛虫的妈妈也带回来了。 老公，你快过来把这俩毛毛虫给我拿走。 欢欢，你不知道你妈怕那毛毛虫吗？怎么还拿两只来了？ 嗯，我没吓她，是妈妈自己说要帮毛毛虫找妈妈的。 还顶嘴？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把虫子扔出去就得了，你干嘛老说她呀？ 以后这孩子教育不好，就怨你们不让管。 哼，古人说得好，养不教，父之过，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 那你就不帮着管管？ 怎么我不管了？戏里不都是有红脸有白脸吗？你唱红脸，我唱白脸。 你想的挺好，可还有咱爸那么一个大花脸的不是？ 这夫妻俩管孩子呀，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软硬兼施，效果应该不错。可就怕隔辈儿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老跟这儿瞎搅和。这不，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棒打与溺爱》就反映出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听听吧。 哎，我昨天看见您了。在哪儿啊？ 您在舞台上。 哦，那是演出呢。 抹着红脸蛋 啊，我们都化妆嘛， 穿着超短裙。 哎，对，超短裙 啊，不是不是，穿的是短裤衩儿， 裤衩儿， 哎，对，一个小背心，一个短裤衩儿。上台以后您就遮跟头，然后就拿了一个倒立。 等等 啊， 我拿倒立。 哎，对，您拿了一个倒立。我看见一个女同志还给您擦了擦鼻涕， 给我擦鼻涕。 大家热烈鼓掌，出门的时候观众都热烈的赞扬你。 怎么赞扬啊？ 说您像。他们比着说，就说您好像祖国的花骨朵。 花骨朵， 花花， 我成花了虎了。 不是那花， 你呀 啊看错了。 怎么看错？ 拿倒立那什么，那孩子， 您的孩子 啊，他在学校演出呢， 跟您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哎，他倒是随我。 是的，个头稍微矮一点。 哎，就是他刚十一嘛。 我当时还纳闷呢， 嗯， 怎么一宿不见李文华缩缩了，这个 越活越抽抽啊。 后来我琢磨出点道理来。 什么道理啊？ 我估计您大概是浓缩了的。 我成炼乳了。 对对对，是您的孩子 啊。 您这孩子可有点文艺天才。 是吗？ 哎，我听说他会说相声。 那是我排节目时候他在旁边跟我学的。 哦，跟您学的。 对了， 听说他还会说山东快书 啊，跟我学的。 他会说快板， 哎，跟我学的。 他会说瞎话， 哎，跟我学。嗯，我可没教过孩子说瞎话。 你们孩子不说瞎话？ 从来都说实话。 对对对。前些天我上您家去了一趟 啊。 我一推门， 嗯， 看见孩子跟他爷爷俩人正说话呢。 啊，正聊天呢。 哎，聊天呢。 嗯， 一听说那话，你们孩子说的就是实话。 说什么来着？ 他这么说的。 嗯， 爷爷，我爸爸把您那酒偷着给喝了。说您回来要问谁给偷着喝，就说猫给喝了。 这 猫喝酒啊？大概您家养的是醉猫。 不是，我们那是开玩笑。 开玩笑得注意 啊！ 注意什么呀？ 对第二代有影响。 哎，对孩子有影响， 对不对？ 这倒是。 所以教育孩子，咱们大家都应该来关心。 哎，都有责任。 我舅舅和我舅妈不会教育孩子。 你舅舅是谁呀？ 我舅舅姓丁。 叫什么呢？ 叫钉子。 钉子。 哎， 你舅妈呢？ 我舅妈叫锤子。 他们那孩子叫土箱子。 怎么叫土箱子呀？ 钉子锤子凿不凿不就一土箱子， 像话吗？ 叫什么呀？ 孩子叫钉柜。 哦，钉个大衣柜。 对，什么钉一个大衣柜？ 怎么叫钉柜呢？ 宝贵的贵。 你看这名字还挺好听。 哎，别看名字挺好听 啊、嗯、 可是不会教育。 是啊， 我舅舅说了。 说什么呢？ 不打不成才，棒打出孝子。 这打可不是办法， 经常打那个孩子， 这可不对。 你看我舅妈呢，也不劝我舅舅。 嗯， 他老撺着我舅舅去打 这个呀。 啊 应该先劝劝你舅妈。 先劝劝我舅妈。 对了， 不行。 怎么？ 我舅妈那个脑筋太老，你跟他说大道理一句也听不进去。 哎，跟他说点老话。 老话你说一句，他有十句盯着你。 不，你这么跟他说。 怎么说呀？ 舅妈， 嗯， 这个教育孩子呢，做母亲的也有责任。 你看我舅妈那劲儿。 嗯， 你可真够讨厌的。你 怎么了？ 说话就母亲 啊、 嗯、母亲什么责任 啊、 嗯、啊， 教育孩子母亲有责任呢？ 哪有那么说的？ 都这么说呀。 我看过那书。 什么书啊？ 老书。 老书。 老书上写着，那教育孩子那是父亲的事儿啊。 什么书这么写的？ 过去有那三字经啊。 啊，有啊。 写的是养不教父之过呀。 啊这倒对。 对不对啊？ 养子不教是父亲的过错。 哎，养不教父之过。 对。 教不严四之惰。 那所以嗯 啊， 四之惰 啊，说你们这当父亲的，你们教育不严格，把你们的四肢都堕喽。 什么呀？ 啊， 不是四肢堕。 那是怎么回事？ 师之堕。老师之堕。 哦，堕老师。 哎，老师招你了。 那堕谁呀、啊、 谁也不堕。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养不教父之过。 嗯， 教不严师之过。 对 啊，是说这教育孩子，老师父亲都有责任 啊。 这是个三合一的问题。 哎，你可真够讨厌的。 又怎么了？ 多啰嗦，你早说三合一不就好了吗？ 三合一你知道？ 我知道三合一的好 啊。怎么好呢？ 你的确量得金穿。 对了，比混纺的好洗。 不买那喇叭腿的啊。 你这做裤子呢？ 怎么了？ 这三合一指的是社会、学校、家长。 这里就没有当母亲的事儿。 这怎么会没有当母亲的事儿？ 怎么会有呢？ 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 嗯， 母亲教育子女的故事很多。 那你给我说说。 哎， 嗯， 咱们也说那三字经吧。 可以。 子不学断机杼。 哎呀，这三字经可够缺德的。 怎么缺德了？ 你子不学，你打他屁股啊！ 啊， 你断机杼，把机杼打断了，那孩子不残废了吗？ 什么机杼啊？ 机杼脊梁骨啊。 机杼就是脊梁骨啊。 废话，腋下那是嘎吱窝。 谁问你这个了 啊？你咱明白吗？ 你明白什么呀？这断机杼啊， 嗯， 是孟子的母亲看孟子不好好学习， 嗯， 把这个织布机上的机杼隔断了。 孟母的事儿。 哎，用以启发孟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半途而废。 哎呦，还把织布机给弄坏了。想他们家趁是怎么的、啊、 这 不能学他呀。咱们能砸缝纫机吗？能那么干吗？ 谁让你砸缝纫机了？ 不行，不学，不学。 是学孟母。 我不学孟母。 那咱们学岳母 啊。学岳母行。 哎，这红行啊。 啊，不就是丈母娘吗？ 哎，还娘家妈呢。 孩子他姥姥啊。 谁？岳母是岳飞的母亲。 岳飞的 啊。岳飞出征、 啊、 岳母赐字。 哦，岳母赐字。 哎，知道了。 知道。在人家的孩子背上刺了八个大字。 哎，嗯，八个字 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好，岳飞这后脊梁成雨露板了。 你不是写了八个字？ 四个字，精忠报国。 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国字来着。 什么？那也不是八个字啊。 哦， 说明 嗯， 岳飞能成为民族英雄跟岳母的帮助是有关系的。 哦， 这小孩的好比树木， 嗯， 做家长的呢就好比是园丁，必须要经常的修枝打杈、施肥灌水。 怎么还灌水？ 哎， 咱们那孩子可不能灌水哟。 怎么不能灌水？ 都14了，现在还天天尿炕呢。 你看这点起子， 您说就这么说，我舅妈一句也听不进去， 没法说得通， 没办法吧？ 嗯， 随着他们打孩子， 那就打吧， 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瞧瞧， 你也别说，打来打去，还真把他们那孩子 打好了， 给打跑了， 打跑了， 七天七夜没回家。 怎么样？ 我舅妈也哭了，我舅舅也急了， 这时候知道着急了， 四处得找孩子去啊， 找吧， 下了班也不能回家。 瞧瞧， 推着自行车， 嗯， 就转悠。夜里都11:30了， 半夜了， 在护城河边上还转呢。 呵， 怕孩子出事啊。 是啊， 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喊孩子名字， 还得喊 丁啊，丁啊， 冰棍儿啊！ 哎，你捣什么乱啊你？ 不是，我听着像卖冰棍儿。 孩子名字嘛，怎么冰棍儿？人家这是这么个心肠，你还幸灾乐祸呢？你 说那你喊吧。 冰棍，你看我也乱了吗？这 还是冰棍吧？ 就这么喊着喊着， 嗯， 打门洞里出来一个老太太， 干嘛呀？ 都那儿有奶油的吗？ 还是卖冰棍的吧？ 大娘，您糊涂了，谁3更半夜这卖冰棍啊？我们开夜宵是怎么的？没冰棍， 没有冰棍。 哦，没冰棍啊！来两块雪糕吧。 哎，认准了卖冰棍的了。 这时候我舅舅把前后的事跟他说了一遍。 嗯， 大娘说话了， 说什么了？ 哎呦，你这亏碰上我喽。 嗯， 你要碰上别人兴许还不知道呢。 这么一说老太太知道， 知道这不有那么几个孩子， 嗯， 白天跑食堂里捡点剩的，到晚上小哥几个都住在一块儿，都在那边住着呢。 他们住哪儿啊？ 就住那河边的公馆里头。 嗯，公馆。 我舅舅赶紧过去看看吧。 啊， 推着车一过去一看，呵，河边还真不错，一排两层 简易楼房， 洋灰馆子。 那怎么叫公馆呢？ 公家的馆子，公馆。 还真会起名。哎， 我舅舅赶紧把车推那儿了。 嗯， 停在那儿以后拿电报就找。 嗯， 一看，呵，一个馆子里躺一孩子， 呵， 就属他们那孩子会找地方。 他住哪儿啊？ 2层3单元。 嗯，还单元呢。 看见孩子赶紧叫他吧。 叫吧， 孩子淘气。 嗯， 从里边往外扔东西，我舅舅也不知道。 嗯， 丁棍，丁棍，你给我，你喝。 嗯，怎么了？ 你给我出来。 嗯， 怎么回事你这？丁棍， 这是抹什么呢？ 这味儿可不对啊。 这什么味儿啊？ 怎么有点尿素那意思呢？ 这孩子胡扔， 赶紧出来了。 嗯， 这时候蹭蹭蹭蹭打里边跳出5-6个小英雄来。 还英雄呢？ 我舅舅那孩子打头。 哦， 一点我舅舅的鼻子，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爸爸给1毛钱。 哎呀，这孩子都什么模样？ 呵，把我舅舅鼻子没给气歪了， 是气人。 一看这几个孩子， 嗯， 小脸特别黑，全都像张飞，头发像草堆，浑身是洋灰，一个个布布愣愣，全跟那烤土豆似的，在那个 怎么都凑一块儿了？ 全是让家长给打出来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对呀，这时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一句话，让人听了后怕。 说什么来着？ 哎呦，你这就算念好吧。 嗯， 这还碰上教唆犯呐。要碰上教唆犯，孩子学了坏，偷人家抢人家，你说你可怎么办呢？ 这话太对了。 要不说呢，我跟你说，这孩子不能打。 打孩子不对， 得惯着。 哎哎，打孩子不对，惯着也不对。 谁说的？俗话说嘛，从小不怕惯，长大金不换。 这都哪儿听来的？ 我跟你说，你看我们那小宝子， 嗯， 跟姥姥我一人住在这儿，咱们从小就惯着，想吃什么咱们得给买什么，要星星不给月亮，要蛋糕不给烧饼，这不深更半夜听你喊冰棍非得要吃，你看看没有，姥姥我得给买去。 这叫溺爱。 溺爱呀，啊， 哎， 比你们打孩子强啊。我们的孩子他不像你们的孩子钻洋灰馆子呀，他不给大人丢着人现着眼，对不对？你看我们那孩子，哎呀，我们那孩子还不如你们这孩子呢。 他上哪儿去了？ 他钻下水道了， 踩这坑脏。 小宝子，你给我出来！ 出来吗？ 出来！ 出来！ 小宝子说话了， 说什么呢？ 奶奶不给买冰棍，叫不出来。 这都是溺爱的结果。 再说老太太急了， 嗯， 数了我舅舅，都是你。什么时候了？我们那睡得香香的，门口你喊冰棍儿， 人叫孩子呢， 啊，叫孩子呢，你叫孩子你怎么叫冰棍儿啊你？ 这孩子就是 啊，我舅舅说了， 说什么呀？ 我们那孩子叫丁棍儿， 哎，名字叫丁棍儿。 啊，你们孩子叫这缺德名字，不会改别的名字吗？ 那叫什么呀？ 改成丁狗子， 那多难听啊！ 不是，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你们老叫丁棍儿丁棍儿的，你看这，哎呦，我说小宝子你快出来。 我就去看算了，我别跟捣这份乱了、嗯、我赶紧走吧。 哎，走吧。 刚一转身就听身后梆了一声， 怎么了？ 那几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那边，把我舅舅那车胎给弄放炮了。 这乱着， 就那一声响，你看那小宝子噌了一下从下水道里蹦出来了。 他怎么出来了？ 姥姥你快听，嘿，蹦爆米花的来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棒打与溺爱。要说这溺爱啊，还真能笼络孩子的心。有一次啊，这小何问欢欢，我给你猜一种动物，这动物啊能够供你吃肉，还能供你穿那个皮鞋。这欢欢没打奔马上就说啊，是爷爷。好了，今儿个老何一家子的故事啊，咱们就听到这儿，节目呢也该到点了。欢迎您明天同一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合家欢。最后送您一首何炅的最好的幸福，祝您天天开心，回见。 独自坐在空空窗前，呆呆望天空，天空空空的，变成了空气，空气变冷变热，变白变黑，变成了雨季，雨季带着你来临。最好的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最好的辛苦是想你想到哭，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爱受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